也曾试过要把你忘记，考验我自己是否真爱你，多一次逃避，多一份想你，我知道今生再也不能离开你。我愿接受你的情意，啊啊啊，这世界多么美丽。我不能忘记你的大眼睛，也不能不想你的多情意，每当我孤独，每当我失意，你总会出现在我心里。我也曾试过要把你忘记，考验我自己是否真爱你，多一次逃避，多一份想你。